浮世少年黑色的眼睛，天未晴，夜骤冷，岁月撕开不能愈合的伤痛，雾色浓，不见踪影。时间它扭曲约定，命运在无情嘲弄。睁开眼，不再做梦。多么想紧握双手，抬起头走入白昼，不可及的奢求。松开手，不能不挽留，不能不拯救，任灵魂慢慢腐朽，让泪流，一覆谁难受，走不到最后，看到光明的尽头。唤醒少年流浪的心灵，眼一面，花一现，白夜难醒，击碎心底的憧憬，雨落处，化为流星。时间它扭曲约定，命运在无情嘲弄。睁开眼，不再做梦。多么想紧握双手，抬起头走入白昼，不可及的奢求。松开手，不能够挽留，不能够拯救，任灵魂慢慢腐朽，让泪。到光明的尽头，何时能没有丑陋，命运也不再荒谬，我还能牵你的手，也